因此我们需要对两阶段封锁期再进一步进行加强。那么我们就提出了两种协议，第一种协议是严格的两阶段封锁协议。严格的两阶段封锁协议除了要求封锁是两个阶段之外，还要求事务持有的所有排他所必须在事务提交之后方可释放。那么这个要求就保证了没有提交的事务所写的任何数据在该事务提交之前均以排他的方式枷锁，来防止其他事务来读取这些数据。第二个就是强两阶段封锁协议，它要求事务提交之前不得释放任何锁，也就是说它只在让冲突的事务尽可能地去串行之前。这样的话调度中的事务可以按照其提交的顺序，事务提交的顺序来串行化。而在我们大部分的生冷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都采用了这两种协议中的一种。